南朝鲜各家媒体强烈要求朴槿惠下台。网报《民众之声》13号上载了社论，愤怒的民心要求的就是朴槿惠总统立即下台。社论指出，1987年民主化抗争后近30年的12号，有100万人聚集在首尔，国政正常化的前提是朴槿惠立即下台。京乡新闻14号发表一篇社论指出，12号有100万个烛光照亮首尔市区，它说明朴槿惠下台是市民的命令，烛光斗争是以要求总统下台开始的，但其终点将是新的体制和新的时代。同一天，网报《民族日报》也上载了一篇题为《朴槿惠下台越快越好》的社论。此外，各家媒体报道说，各阶层为朴槿惠追唇时丑闻事件感到愤怒，并展开空前激烈的时局宣言运动。